吓死我了。 逃开的君莫笑说话声音赫然是个女生，却是在向身边人抱怨。陈果全没想到，他拿君莫笑刚一上线后，身下四周就全是光亮，竟然是完全处在卫星射线的光线笼罩中。仗着这华丽的掩护，谁都没发现君莫笑已经上线，而凭借着上线保护直接出现在卫星射线中的君莫笑也是没受到一点伤害。而之前卫星射线的分线叶修不惜手动去操作，那就是为了把这周遭的人都驱赶向一边。此时上线撒腿就跑，一时间根本没人来得及过来阻拦。但是想就这么逃走显然不可能，君莫笑下线的地点是被围在圈中的，此时这一卫星射线打击的也是圈中。对方的围困只是因为叶修用竹烟侠的骚扰以及魏琛的强力支援给引散了阵型，想彻底冲出去还得费一番手脚不可。 快快， 陈果这边焦急的连声催促着，人都已经是站起身操作着君莫笑。叶修飞快移到了他的位置，陈果也是急忙闪到了叶修那边，两人换了角色各自操纵角色戳离。陈果的竹烟侠本就在圈外，对方指示了一队来包抄，但因为魏琛的强力袭击又下了守住位置的指示，竹烟侠此时脱身倒是并不困难。最困难的无疑还是君莫笑，刚上线时身边虽然干净也没人注意到，但此时已经是完全暴露，所有人立刻都是丢下那边的魏琛二十来人不管，全朝着君莫笑这边追了过来。魏琛一看自己二十来条好汉居然连个调虎离山的诱饵都当不了，被对方这样森森的无视十分不能容忍，怒骂着带队拼力击杀，要证明他们的存在。 五七八队拦下那边，其他人围住君莫笑。 团长看得清楚，就近点了三队狙击魏琛他们捣乱，其他人继续猛扑君莫笑。叶修两天没动荣耀，此时拿回君莫笑也是精神抖擞，右手鼠标一甩，君莫笑跑动中一个潇洒的回身射击，一声枪响飞到了半空的一根枯树枝，而这枯树枝上油子挂着那个被热感飞弹掀飞上去可怜人，此时受了一击，树枝吃不住一断，此人直接跌下。这一击来得绝对突然，下边一玩家正边跑边端枪朝君莫笑瞄准呢，就听头顶上哇哇乱叫在喊着什么，没来及听清也没来及抬视角，他的视角已经天翻地覆直接插泥里去了。君莫笑回身剑光一闪，拔刀劈展开左侧冲上的二人，朝右一冲，那边一玩家正挥刀想砍呢，哪知君莫笑突然纵身入怀，好似要和他来一个贴面礼，但仅这么一瞬，君莫笑已经人影不见，却是叶修用了一个 Z 字走动的走位操作，让君莫笑以最效率最实惠最不影响速度的方式绕过了此人。三人的阻截瞬间就被突破，但下一圈人数更多，叶修稍炫了一下视角，脚步未停的情况下瞬间就已经找到了最佳的突路线，突然蹲身一个前滚躲过了身侧横削过来的一击，起身时一记落花掌拍出，身前玩家轰然飞出，只是十多级的等级压制下，这一下落花掌的吹飞效果非常难看，这不能说是吹飞，只能说是拍翻了一个跟头。叶修心中也是惋惜，如果君莫笑是七十级，如果这一落花掌正发挥出正常的吹飞效果，这一击出去突围的道路势必更加平坦。不过眼前这种情况也早在叶修的意料之内，跟着那个被拍翻的玩家继续前冲，左右两边又是各有攻击袭来，叶修精准地判断出左右两边的攻击先后，千机伞抖成战矛捅成左边，元武棍挑了个正着，而后手一抖，这人被甩向右边， 正把那位以为可算是捞到机会的家伙给砸翻在地。快，实在是太快了，这些距离稍过还来不及冲到君莫笑身边的玩家暂时只能是个观众，在他们的眼中，君莫笑的攻击是如此之快。攻速这个属性是完全不会因为等级的提升而有改变的，能影响玩家攻速的，一个是操作，一个是装备，除此就是一些技能的特别效果了。如果只以操作来决定攻速的话，那么从理论上来说，攻速可以说是没了极限。从这种角度来看，装备反倒是对攻速的限制，但这事实上只是一个错误的理解。荣耀里武器的攻速从1到10操作实在太慢了，可能拿着攻速10的武器却只能打出攻速7、攻速8，而操作再快的话，攻速也就是达到10，不可能再快上去。然而事实上，用操作提高攻速并不是这样的做法，速度拥有极限，那么想缩短攻击的时间，做法应该是什么？很简单，缩短攻击的路线。所以说操作来提高手速，要的其实并不是快，而是准。精准的判断，精准的操作，攻击点到被攻点，一条直线过去，这无疑就是最短的线路。那么同样的攻速下，走这条线路的攻击用时间最短，自然就会看出快来。君莫笑的攻击被人视作很快，就是利益于这种精准的操作。事实上，千机伞的所有形态攻击速度都是5，并不是攻速的极限。当然，攻速的极限也不是10，这个只是武器的默认攻速的极限。通过其他装备属性或是一些技能的加持，攻速还是可以继续往上提升的。不过因为荣耀的操作性太强，攻速倒真不是堆越高越好，堆太高操作手速跟不上，那就会发现空有10的攻速，自己却只能打到7、打到8的尴尬事了。众工会玩家惊诧于君莫笑的攻击之快，但君莫笑快的何止是攻速，走位的移动也是一等一的快。耐力的分布用得极其合理，分担到各种滚、冲、跳等动作中，让君莫笑的移动节奏在实时变换中，让人根本无从琢磨。觉得君莫笑就要到这儿了，做了个预判攻击，结果人来的时候正好踩着攻击过去。觉得君莫笑还到不了，稍稍等等再攻击，结果再攻击时看到的已经是人的背影了。工会们的包围圈由散乱变回齐整，没等布置起来，层层障碍就已经被君莫笑突破到了外圈，一路上都是被击翻在地的身影，没有一个人伤重，但是却都已经失去了拦截的机会，等从地上翻起时，看到的只是下一个被击倒的身影。 挡住，拦住，拦住！ 那个一算很理智、反应很快的团长，此时的指挥是那么的苍白。他不是不想来点具体布置的，但他赫然发现，君莫笑的行动远比他的反应还要快。当他思索清楚这里应该怎么拦一拦时，君莫笑早已经闯过这一环节了。他试图做一做预判的布置，但君莫笑诡异的走位让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家伙到底打算怎么突围。常理来说，一条直线冲出去是最快最省事的，但现在君莫笑已经突出去大半了，长眼睛的都看出来了，人走的根本就不是一条直线，人是哪里有机会就往哪里走。哪里有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再做布置，那就等于是和叶修比反应。团长思考了两个回合就败了，除了拦住拦住拦住这种好似祷告一样的苍白话语，他根本不知道还能做出什么指示了。转眼间，君莫笑已经打破最后一层拦截，冲到了圈外，所有人呆住了。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大家觉得一定很短暂，不然为什么还没来得及反应呢？ 这人就已经冲到包围圈外了。但是看着遍地东倒西歪，却连轻伤都算不上的一干人等，大家又觉得应该是过去很久了吧。一切都搞不清楚了，清楚的事实貌似只有一个，君莫笑跑了。在他们80人团团坐的情况下，利用一个骚扰，一个冲杀，带乱了他们的包围，然后就这么杀开一条道跑了。 追！ 团长喊了一声，然后自己都觉得这声音很机械，很麻木，好像只有应该这样喊一下而已，至于喊完应该带来什么样的事情，他自己都不知道。 老东西，我先走了啊。 然后他们听到好像是君莫笑那边喊了一声， 滚吧滚吧，老子要大杀四方。 随后又是这边，那帮粗言粗语的家伙里有人应了一声，君莫笑跑了。这边这20来人却还没跑，他们一直在拼杀，无论面对是3队人、4队人、5队人还是10队人，最后20来人全部成为了尸体。他们有爆出装备，但是工会众人的脸色却一点也不好看。比起他们掉出的装备，这帮家伙边杀人边捡回去的装备更多，而他们却无法用鞭尸来拿回装备。君莫笑突破，他们束手无策，但这2队最终却被他们击杀。只是为此，他们付出了39人被杀的代价，损失基本是对方的2倍，这还是在对方装备不齐且等级不满的情况下。但是在蹲守失败后的报告中，各工会的队长都是如此向会长报告的，对方敢死队拼死营救君莫笑，成功被击杀，但君莫笑还是因此趁乱脱身。